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仙偷客栈。各位好，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嗯，我是你们最美的貂蝉。 哎，貂蝉，你知道吗？今天仙偷客栈这个，哎，不是今天，是昨天啊。 嗯， 昨天咱们俩培训去了， 对，开会去了， 哎，对，没有跟听众送吃的， 对，没有送福利。 哎，对，就是昨天我才意识到，哇，原来貂蝉魅力那么足。 嗯，怎么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昨天呀，咱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那一篇推送， 嗯， 你把它点开。 哎，怎么了？ 拖到最后， 有听众想我了是吗？ 哎，拖到最后看那个精选留言， 嗯， 来貂蝉大声的给我念出来。 啊，等会儿等会儿，啊，这儿呢， 看着呢，嗯，啊， 一直在收听，今天听不到了我的貂蝉，哎呦，这位官人。 我的貂蝉， 哎呦， 是吧？所以说，嗯，真的是哈，这个貂蝉的魅力啊， 势不可挡。 对，挡 不容忽视。 哎，谢， 我得发个朋友圈一会儿。 好了，那这个既然大家都那么想念貂蝉，今天来四娘我把貂蝉原封不动的还给你们。 带来了， 哎，带来了哈，不能再去培训了。 嗯， 那么今天除了带来貂蝉的同时，还给大家带来了好礼。 嗯，没错，哎，大礼了。 哎，带来了貂蝉的大肘子。 哎呀，油大大的。 对，貂蝉，你那肘子是前蹄儿的还是后蹄儿的呀？ 这个，我 是 我都没有那么大肘子，说实话。 是你胳膊上的肉啊，还是你腿上的肉啊？ 你猜猜呗。 我猜还是你的肉还是不太好吃啊。我们还是吃肘子吧。好了，那今天这个感谢我们的金主哈，我们的金主呢是金手勺粗粮小镇给我们送上的大肘子哈。只要在今天的这个节目进行当中您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哈，都有可能获得大肘子一份儿。 嗯， 哎，这大肘子真的是哈，之前我和咱们这个粗粮小镇的老板聊天的时候，老板就说，几乎要赔钱了。 没错， 嗯，因为， 很便宜。 对，因为每一个店总是要有那么一道这个吸引人流量和客流量的特色菜。 嗯， 哎，这一道菜是不赚钱的。 对， 那么在咱们粗粮小镇呢，不赚钱的一道菜就是这个大肘子。我们今天这样好不好，认真听这个节目的，都知道我们的公众账号，认真看公众账号的都知道我们的问题答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哈，咱先不公布，让听众自己去找。 好嘞， 就是我们这个大肘子多少钱一份儿？ 嗯，多少钱呀？ 20多块钱。哎， 对，二十多块钱 一个区间吧哈，对，20多块钱哈， 没有超过30块钱。 具体20多少呢？您自己找找答案，用心的哈，一定能够找到。好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仙偷客栈”， 上面有答案哦。 找到了自由，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弦将记号中。太多事敲不动，太多梦太沉重，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乐摔倒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清明三天哪里去？安阳伟耀迪 4S 店邀您一起赏民俗，捏面人、吹糖人、写龙凤字，边玩面看车，更要多款奥迪特价车，83790100，金梁路廊伐路口北。

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 闲头客栈，闲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喽！ 每一遍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哎呀，伴着四娘微弱的歌声， 这都能听出来。 来到今天的闲头客栈，各位好，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这个四娘我都不敢说话了哈， 为什么呢？ 有位听众在公众账号上讨伐我了，说风四娘真坏。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是哪位听众啊？ 连续。 为什么说四娘坏呀？ 我也不知道。 那这个连续给我们解释一下呗。 四娘我都不敢说话了。好了，那这个我还是该颁奖颁奖吧，弱弱的我要降低一下存在感。好了，那这一时段哈，获得我们第一位大肘子的听众已经产生了，他叫做玉火日历的那个玉哈，恭喜你， 恭喜 答对了大肘子的正确价钱。当然还有很多听众哈没有答对，这样我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这个今天的微信公众账号推送里面呀，文字儿是没有这个大肘子加钱的，你们要找字儿了啊，看不着，要找啊，往那个图上面找找 啊，图上有， 对， 20多块钱， 到底是20几呢？答对了都可以获得大肘子一份哈，这个公布完第一位幸运听众之后，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现在的路况信息哈。 好。四娘准备一下。 目前本市城区内与正常速度相比哈，各道路的行驶比较缓慢的是，首先来看高速路方面，是马甸桥南向北，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9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从香河园路到精密路有8.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1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马家楼桥附近有1.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从德胜门外大街到安祥路有2.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望河桥附近有1.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7公里。那么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呢，北四环东路西向东，从京城高速到四元桥有2.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北三环中路西向东，从花园路到北三环东路有3.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东三环东路南向北，从汇通河北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北五环路西向东，从北五环中路辅路到来广营西路有3.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北五环路东向西，从西阳东路到新北路有4.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再来看普通道路方面，东长安街东向西，从东单北大街到西长安街有1.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长安街西向东，从后牛肉湾到北新华街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复兴门内大街西向东，从铜陵阁路到宣武门内大街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四环北路辅路南向北，从东风南路到九仙桥南路有1.0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从国贸桥到建华南路有1.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那么长时间拥堵的道路呢，有东四环中路南向北，从京通快速到东四环中路辅路，目前为止已经连续拥堵172分钟了。北京的六环高速西向东阿牛路附近连续拥堵已经163分钟了。北二环西向东，从宝钞胡同到安定门东大街已经连续拥堵128分钟。 东三环北路北向南，从三月桥到白家庄路已经连续拥堵120分钟了。同时，机场高速南向北，从香园河路到京密路连续拥堵了112分钟。所以提醒大家哈，如果要经过以上路段的话，都要注意绕行。可以打开这个手机导航，来看一下地图哈。 看一下，对，辛苦四娘。 哎，四娘，我要喝口水，休息休息。好了，那这时间哈，哎呦呦呦呦，我看到哈，一会儿不看这个公众账号好像又爆了。 嗯， 哎， 这个连续解释了， 哎， 等会儿这个连续解释了为什么四娘坏 啊。 他说四娘刚才说了这个肘子的价钱，结果说错了，有这事儿吗？ 我没有啊，我刚说肘子价钱了。 没有啊。 是吧，我也觉得在说 呀真是的，你听错了，你说你这还。好吧，那这样我们来公布一下哈，这个第二位获得大肘子的听众郝丽友，恭喜， 恭喜你 答对了哈。 嗯， 第三位叫做杨萌，哎，这个名字比较陌生哈，是不是一位新听众？应该是一位新听众哈，恭喜你第一次互动就中奖了。 好，恭喜你， 恭喜恭喜，杨萌也可以获得大肘子一份。那么同时我们的先偷客栈微信公众账号正在全面的为您开放当中，可以在公众账号上给我们留言啦，也可以进行互动来猜一猜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个粗粮小镇的大肘子的价钱。 对，到底多少钱？20多块钱。 对，猜对了的直接免费送。哦， 是的， 现在已经送出了3个了哈，咱们还有最多7个名额。最多最多多哈，最多7个名额会送给大家。提醒一点吧，到哪儿找啊？这个答案 到图上找， 哎，公众账号， 哎，第一张图就有。 客栈今天的推送图上面去找找答案。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清明三天哪里去？安阳伟耀迪 4S 店邀您一起赏民俗，捏面人、吹糖人、写龙凤字，边玩面看车，更要多款奥迪特价车。83790100，金梁路廊伐路口北。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6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让 心里出现一盏光景，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都奔水往下淋啊。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个糯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 这个开始之前哈、啊嗯，那个貂蝉还跟我说说唱吧，我说我不会唱。貂蝉说那你哼两句，我说好。今天是貂蝉欺负我，我没有广大的这个听友能给我作证。 嗯，我有这位官人给我撑腰了。 有、哎、喂，哪位官人啊？你出来，来来，我先把你往我黑名单上写写。 对，我也不知道啊，你给我们留个言呗，这位官人。这位官人叫官人哀杜。哎 好了好了、嗯、不闹了哈，我们先来揭晓一下这个 中奖的， 对，中奖信息哈。嗯，哎呀，今天有好多这个第一次互动就中奖的听友。 嗯， 你看这一位叫做蓝色的梦想答对了咱们的这个问题哈。 嗯， 恭喜你可以获得大肘子一份，还有一颗小蜜橘，也是第一次互动的听友，刚刚关注的新听友哈，我都看到了，那恭喜你也可以获得咱们今天的大肘子一份、嗯、目前为止呢，四娘已经公布五名了哈，咱们还有五名，哎，慢慢来。第六名获得大肘子的是，哎呀，那个刚才说我坏的那个，我是真的不想给他呀哈、嗯、但 人答对了、 哎、人答对了哈，好吧，连续恭喜你哈、 嗯、好，恭喜你。 第七名捣蛋猫，恭喜、 嗯、哎恭喜。 第八名叫做华少换号了，恭喜、 嗯、好，哎，留两位、哎、下那个公布吧。 哎，对，好，那下一轮咱们换问题好不好、 嗯、好 啊，行行，咱们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哈，留在下一轮公布，同时呢问题可能会哎换一换啦。 嗯， 所以说呢这个要认真听。 嗯 嗯，认真听什么呢？听节目，听了节目才能答对问题。 嗯，是的。 哎，因为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不是大肘子了。 嗯，是 初一不算菜。 对， 哎，你知道初一不算菜是什么吗？ 对，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 估摸着是不知道。这个问题要让听众答有点太难了哈、嗯、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初一不算菜呢，也是粗粮小镇的一道这个算 是招牌菜、 哎、招牌菜、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啊，它里面好东西太多了。 嗯，有鸡， 哎， 有鱼， 嗯， 有排骨， 嗯， 还有菜。 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但是不是东北大乱炖哈，这个味道还是非常好吃的。鱼呢，就是我感觉应该算是红烧的味道吧，你还记得吗？ 差不多 哈，有点红烧的味道。你看这些其实都能红烧，你看鱼能红烧，这个排骨也能红烧，菜呢比如说什么茄子呀什么的也都能红烧，还有这个鸡块鸡肉也能红烧， 也可以， 哎，对吧？具体怎么做的我还真不知道，总之吃起来呢还是蛮好吃的，有一点点那个红烧的味道在里面哈。所以你看它天上飞的， 飞禽有的， 飞禽有了哈，地上跑的这个叫什么家畜，也有了，水里游的海鲜也有了，哎，这是荤的，完了还有素的， 对， 非常全乎。那个盘子呀，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有多大哈，哎呀，有多大呀？我觉得那盘子直径得有半米了， 40公分，差不多， 差不多有半米的这个盘子直径，很大很大一盘哈，四五个人都够吃了， 对， 因为它好东西太多了。我们知道这个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爱吃好东西，大年初一的时候是不是家里的什么鸡呀鱼啊什么的所有的 都 端上来 了， 这道菜要放在初一的时候啊，其他的菜那都不算菜了，因为它太全乎了，都有了，所以起了这么个名叫初一不算菜。还是特别有讲究的哈，这个而且我觉得它蛮好玩的。 为什么呢？ 挺有东北味儿的。 对， 你看南方绝对不会吃这样的一道菜。 其实说到东北，这个无论是这个大肘子呀，还是这个鱼呀，猪排骨啊，是过年必不可少的。 那肯定啊。 对呀、 啊。还有一个。貂蝉， 天哪， 酸菜！ 哎呀，是翠花上酸菜。 这咱们这儿没翠花，只有貂翠花。 冯四娘 咋的了？ 上肘子 行，可以有，那等会儿啊，我把貂蝉的肘子切下来我再给你上啊。好了，这个也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哈，我们这个说完初一不算菜之后呢，还是要公布一下这个中奖的听友的领取方式。刚才很多听友都问哈，说哎呦我听到我中奖了，但是我怎么领取呢？您直接到店去吃饭就行了，这个肘子呢直接给您免单，哎，直接免费这个端上去送上去哈。跟大家说一下粗粮小镇的大约的一个价位吧。还有一个环境哈，就是说这个粗粮小镇它为什么叫粗粮呢？ 因为它确实有很多道粗粮的菜， 对，它主打的是五谷杂粮， 对， 然后呢消费呢也是非常亲民的一个消费，当然了环境也是很亲民的哈， 对， 其实就是咱们一个吃家常菜的一个地方，吃个家常菜，这个你像刚才我所说的初一不算菜吧，基本上四到五个人 都够吃了， 点那么一盘儿，每个人一碗米饭绝对还剩。 没错， 而且我印象当中初一不算菜的价钱应该是68块钱一盘， 反正不高， 哎，不高哈。这个像大肘子的价钱我们也可以公布一下了哈， 是26块钱， 哎，对，26块钱，所以说是非常经济实惠，也非常好吃，也就是吃家常菜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那么地址呢，就是在位于这个亦庄开发区上海沙龙27，也就是天宝南街的店铺上哈，名字呢就叫做金手勺粗粮小镇。好的，那这样这个领取，哎，领取的方式呢就是直接到店就好了。问题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初一不算菜，这道菜里面都包括什么？您说出三样来 就可以。 哎，总共除了蔬菜以外，荤的就三样。 刚才貂蝉说了两三遍呢。 哎，您把这三样说出来，就算答对问题了。还有最后两个大肘子，免费的哈，直接送给您。哎，对，当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先 头 客 栈”。好了，我们来进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不然你要我怎么样》，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先头客栈啦，非常的不舍哈。在结束的时候呢，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中奖名单， 哎， 对， 中奖名单最后两名哈，嗯。倒数第二名中奖的这一位听众叫做付继军，恭喜你答对了哈，说鱼排骨和鸡块。然后呢，还有一位叫做张君霞也答对了，叫排骨鱼肉，这个肉也算是吧， 对也对， 恭喜。当然还有一位听众哈，这个答案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差了，其实我在犹豫要不要给， 为什么呢？ 然后因为他说的是飞禽走兽和海鲜，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差哈。 刚才你就这么说的，四娘都这么说的， 我是总结呀，我先说了有鱼有排骨有鸡肉， 那你说人答对不对呀？ 那多那一份你买单呢？ 那我就我买单呗。 好，好，这样哈，这位叫做展翅翱翔的听众哈，听好了啊，你的这个大肘子啊，貂蝉给你买单啦。 嗯， 哎，这个大肘子还是蛮好吃的。 对。 好了，那恭喜我们以上中奖的所有听众，还有最后一位这个答飞禽走兽海鲜的展翅翱翔也同样的答对了。那么中奖的听众呢，不要着急哈，一会儿呢四娘我会给大家单独的推送这个私信的信息，包括店家的地址和电话都在里面了，您直接到店消费就可以了，免费的大肘子直接送给你。好了，如果这个没有收到信息的，一定要记得及时的给我反馈， 再发一条信息， 及时的给我反馈，告诉我你没有收到，然后这个我会再发一遍哈，因为最近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 bug， 经常性的出现这个咱们中奖信息明明已经推送了，但是很多听友反映没有收到的问题，所以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赶紧的再说一遍，我这会再给您推送一下哈。好的，那这样这个新闻客栈马上就要关门了，明天又是一个周五啦。 对，但是周六得上班。 哎呦，那个，我这个得让听众来评一评哈。这个礼拜六那天呀是愚人节，愚人节那天我们领导跟我说让我上班，你们说我是信还是不信呢？ 那愚人节不上班，所以你别信，还上班来吧。 好啦，那祝大家晚高峰快乐，用餐快乐，回家吃饭喽，拜拜。